好像便走进了一幅浪漫精致的画卷一般。这里山清水秀，处处皆是无限好风光。来到安吉，首先要欣赏的便是竹海茶园和这里的山林了。安吉因竹而美，因竹而名，这里随处可见挺拔的竹林，就算不是名胜风景区，也处处皆是风景，可谓是竹山竹海竹世界。除了奥斯卡大奖影片《卧虎藏龙》之外呢，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也在这里取过景。而安吉的天荒坪则是国内首个夜光保护区，我们接下来一起去天荒坪看一看。天荒坪以电站经史与竹海浩瀚的幽谷矿坪为特色，是一个易登山、避暑、度假、野营的观光游览胜地。这里拥有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抽水蓄能电站，将雄伟壮观的水利工程和淳朴秀丽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风景壮丽。江南天池的大竹海秉承了安吉竹海的秀丽，独辟蹊径，在2公里的竹间小道上，让你尽情感受它的清新和淳朴。这样的好山好水好风光，不来骑行简直是愧对此景。在这里呢，也有独家的骑行路线。天荒坪景区内自然秀丽的风景下，盘山公路长达18公里，而沿山骑行，时不时的会有瀑布映入眼帘，而时不时又会被云雾缠身，一路的美景可谓是一步一景，自然清新。这里更是户外骑行爱好者的天堂。这里有首个国内的夜光保护区，早在8年前，上海天文台联合其他部门在天荒坪建立了天文台和夜光保护区，这里也逐渐成为了沪上星空爱好者的首选。璀璨壮丽的星空落入眼帘，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流星飞过头顶，和心爱的人共同享受这一幅美景，在静谧的夜晚共同许下浪漫的心愿吧。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It's not warm when she's away.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She's always gone too long. Anytime she goes away.Sunshine when she gone.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 gone. us every day. And old sunshine, where'd you go? This house just ain't home. Anytime she goes away, anytime she goes away, anytime.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今天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浙江的安吉小镇，让我们在自然清新而又凉爽的空气当中大口大口深呼吸。让我们继续行走在安吉的天荒坪山顶。在天荒坪山顶的大溪村有一个藏龙柏瀑，这里绝对是夏季欣赏瀑布登高的绝佳地点。这里有浙江最大的瀑布群落，一路有成群的溪流伴你上山，清凉宜人，还有各种的木桥栈道，身处自然当中，青山翠谷，风光无限。游览完藏龙柏瀑，不妨留在天平山顶的大溪村，寻觅一下农家乐，尝一尝安吉地道的山里味道。这里的竹林土鸡煲是安吉的一绝，绝对是不容错过的美食。今天我们去往安吉，很多茶友一听安吉两个名字一定会联想到安吉白茶，而安吉东北部地区的西龙乡就是白茶的原产地。来到这里一定要去逛一逛那里的万亩茶园，看一看茶农在绿意盎然的茶道中穿梭，感受一份休闲浪漫的小心情。这里不仅盛产白茶，还衍生出了公园、观光园、文化街、影视基地等等。杨幂和刘恺威拍摄的电视剧《如懿》便是在此取景的。在万亩茶园中还有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总长度5.7公里的自行车道，闻着茶香骑行，想一想仿佛是在拍一个清新的广告片吧。如果真的想领略李安导演电影当中的竹峰上的武侠梦，其实也不必特地跑到竹海景区去寻觅。骑行在安吉的路上，到处都是竹海，而对于安吉人来说，对竹子最深最初的印象应该来自竹博园。最早的时候，安吉的竹博园的名称还应该叫做竹种园，这里承载了80后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安吉的80后的童年总会有一张照片是在竹种园拍的，这里种植了1200多亩茂密的竹林，能够欣赏到300多种姿态各异的竹子。如今的竹博园依然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园区里不仅有竹子，还有萌萌的大熊猫以及古灵精怪的小熊猫，使原本静谧的竹海平添了一分活力与生气。去到杭州，朋友们都知道灵隐寺，但你知道灵隐寺的姐妹寺便在安吉吗？它的名字叫做灵峰寺。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在安吉游走于竹海当中。竹海当中没有水，哪能显出灵性呢？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便是安吉的仙龙峡漂流。这里是华东石场首屈一指的一个漂流区，唯一看不见公路的一个峡谷漂流地带。仙龙峡的总面积超过了1000亩，在安吉原生态的竹海当中，一条巨龙般的原始峡谷从这里穿过，途间有15个急转弯，其中有3个堪比顶级的 F1 赛道的卡弯。这里有4公里的全程激流漂流区，超100米的落差，15个弯道起伏，25个滑坡滑槽，3连发的卡弯，1000多度的回转体验，2小时跌宕起伏。从出发的那一刻起，你便飘荡在了这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当中，一路体验漂流的失重感。而最难得的是呢，这里还是全国唯一一个看不见公路的全程的峡谷漂流，2小时的时长在华东地区堪称之最了。而到了晚上呢，仙龙峡有了漫天星空的点缀，更添了一番风味。你可以在草坪上支起帐篷，在竹海里沐浴着一片浙江最优质的星空入眠，数一数天上到底有多少颗小星星。一处美景旅行怎能不吃当地的特色呢？接下来我也为大家推荐一些安吉当地人最爱吃的小面馆。虽然这些美味不起眼，但是味道让你终身难忘。安吉人对面有种特殊的情怀，清早便由一碗干条的面唤醒，中午吃上一份大排面或是腰花面，享受一碗面带来的美味，别有一番滋味。在安吉的大街小巷，你能看见各式各样的面馆，随便走进一家，保证你不会悻悻而归。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红阳面馆，这是安吉县的老牌子了。10年时间下来，他家的面俘获了一大波食客的心，不仅是不少安吉人学生时代的回忆，现在还多了很多外地的朋友专程赶来吃上一碗。这里的面实惠又美味，13块钱能吃到超大的一碗猪肝面。刚出锅的猪肝一定要鲜品，经过调料爆炒后的猪肝不仅不腥，而且还嫩得恰到好处。地点呢，就在竹乡特色街天荒坪中路附近。另外呢，老汇龙面馆也是要跟大家提一提的，安吉人对它都不陌生。它隐藏在一个小弄堂里，甚至没有当地人带路，几乎你很难找到。店主夫妇二人已经在这里坚持做了13年的面了，13年如一日坚持下来， 让这个小店远近闻名。面的汤汁浓郁，令人回味无穷。不仅当地的老主顾早已习惯了这种踏实的味道，就连很多上海人也要大老远赶到安吉，只为这一碗好面。这个小店呢，就在一个小楼房的一层，在县城天荒坪南路的小巷当中。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高家面馆。安吉人爱吃面，如果说有哪家面馆在安吉当地人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那么必定是这位高家面馆了。老板娘经营这个面馆20多年了，难能可贵的是她依然保持着对面条品质的追求。店里最招牌的便是这碗清汤老鸭面，为了做出美味的面条，她会提前将鸭用小火煨上一个钟头，直到炖到酥烂的老鸭全部渗到汤里。为了保证品质，老鸭面是限量而做的，所以一到中午时分，这里就成了非常热闹的地方，出现了一面难求的状况。地点呢，在县城城北小区的东区3幢9号楼。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安吉的住宿吧。安吉有很多有特点的酒店和民宿，就算只为了他们来一趟安吉，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安吉虽然是一个小县城，但这里拥有高端的度假酒店和民宿，绝不输给其他任何旅行城市。它隐秘在安吉连绵不绝的竹海和漫山遍野的树林当中。酒店控的你，或是来度假的你，我觉得选择任何一家酒店安心住下来都是不虚此行的，一定要在这里寻觅一处心仪的落脚点哦。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